今日是2021年9月11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368日。今日就是法必的两位中学同学 L 和 H 探访，他们今日9:45就到了登记，半个钟左右就已经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了。星期六始终都是人多的，职员每次都是10个8个 number 一连串地叫，中同等下等下都要11:10左右才到他们。法必今日就在7号窗，差不多是中间的位置，这个窗口都是第一次坐的。中同走入去的时候，远远已经望到法必伸定个头出来，笑着地挥手跟他们打招呼。中同 L 其实都是法必的小童来的，自小都一起玩，好熟的，小学就已经去了对方屋企开生日会，那只咁熟啊。至于中同 H， 因为同快必都是文科，高中读文科的男生是稀有品种，所以两个亦都更加 friend， 亦都自称是两大才子添。拎起电话筒，计时器开始起跳，快必就一轮嘴咁 update 自己喺入边嘅情况啦。他说之前撞到李卓人人哥，后来又撞到何俊人人哥，他就不得了了，已经减了30磅了。快必说自己以前都是瘦了25磅的，不过现在就反弹变了147磅，但是依然保持在193的高度。人哥瘦了30磅之后也都变高了，已经昂藏六尺了，很快就追到他那么高。中同已经习惯了快必这种夸张的说话，被他激死又被他笑死。今日中同都有帮快必 check 下他申请的耳筒批了未，答案是未啊。快必说耳筒很易坏，之前用黐信封赚回来的钱买了一个，但是神神地好惨啊。他现在有1000多元，8月底的时候 order 了不少零食，时兴龙芝士圈10包，时时食朱古力味和花生味各5包，真真辣薯片、满地可虾条又各5包，还有5包麦精和2包粟米片。这么多零食找地方放都烦啊。特别是这几天差佬说会送一些35家案的控罪文件过来，听闻很多箱的，都不知道放哪里好，有点头痛啊。关于35家案，23号大家就会再上庭。快必说这一出戏真是一场人性大考验，金手指、二五仔、督灰和卧底这些名词变了污点证人的代号，我们就简简单单专称做污人啦。快必说听到有些想做或者已经做了污人的心态，他们觉得认为自己这样做都是迫于无奈，相信会得到外面的人的谅解和原谅，而且被督那位反正死定的啦，一定会被重判，他牺牲令污人减轻罪合理啊。那究竟哪些人会转做污人呢？快必唏嘘地说，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流言四起，这些诡异的气氛和暴政的逼迫异曲同工。今日是9/11恐怖袭击20年。快必话先两日塔利班本来打算今日举行开国大典，呢啲咁挑衅嘅行为、咁傲慢嘅态度、嚣张跋扈，非常恐怖。虽然最后取消咗，但系全人类对于呢啲恐怖主义政权都应该时刻警惕，永远保持抗争，因为恐怖主义摧毁人权、人性、真理同埋常识。可惜目前的所谓民主大国都只是隻眼开隻眼闭地小骂大帮忙，非常伪善啊。一路讲，法必不时就用手抹下额头和人中上面的汗。探访室的亲友那一边是有冷气的，隔住块塑胶玻璃，虽然不是天堂和地狱的分别，但是船员那边相信温度都挺高。中同问快必这排顶不顶得顺，他说没落雨，下午经常都热到飞起，间房的风扇是垂直地吹的，风力互相抵消，即是凉不到的风咯，是难顶一点的，不过都顶得顺的，放心。快必和中同讲回这排自己看的书，他说看完《幻爱》这本书之后就很想研究一下心理学，9月头收到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释》，开始看了少少，都挺有趣。他和船员聊开偈，讨论心理学究竟是文学还是科学呢？其实心理学是用理科的知识来到研究文科性质的内容，非常有趣的 topic。 至于中同之前送的犹太人3000年、富哥的德兰修女和神友的圣女戴德兰，惩教处认为这些不算是宗教书。 唔通而家睇宗教书要睇塔利班传记、伊斯兰圣战呢一类？快必成日都话好开心，有一班中同轮住嚟探佢，俾咗佢好多支持。即使喺海外嘅中同，亦都不时会写信啦、寄书啦俾佢。听到计时器的一声，大家都知道仲有一分钟。麻甩佬之间除咗豆腐火腩饭之外，威士忌都系浪漫之选。临走嘅时候都系嗰句。等你出嚟，一齐饮杯威士忌啦！快必好多谢喺过去一年仍然记挂住佢嘅朋友，听或者睇佢还押日子嘅朋友，一直写信俾佢嘅朋友。如果你有写开信嘅，请你继续写俾佢啦。未写嘅就唔好怕丑、哦，快啲拎起支笔。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励对快必非常之重要噶。来信请你寄嚟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萬必同傑斯都得噶。點解會推出2022記事簿 ？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， 要靠記憶啊嘛。一本記事簿可以幫大家記低小事，都記低大事。裡面仲會有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輪船上嘅親筆寄語，同大家繼續同行，係咪好有意義呢？最後大家都要繼續支持快必嘅 Patreon 啦，多啲 share 出去俾其他人。傑斯都要你哋支持㗎。